不顺。要打算您病除，必须气顺，气理顺了，则病根进去。诸葛亮说的非常到位，说你就是这口气结在这儿了。你要打算好，必须把这水气儿给理顺了，气儿理顺了，您这病就好了。周瑜、周公瑾心说：诸葛亮，你明白什么呀？虽然说我是因为气不顺，人的气在呼吸之间，天地呼吸就在风之间。我就因为天地呼吸不畅，所以我呼吸不顺，没有东南风，所以我心中难受，我一着急口吐鲜血。你不号脉，你也不问，你能看出什么来呀？诸葛亮知道他不相信自己。周都督，我再跟您说一句，您必须把气捋顺畅了，病根进去。孔明先生，你说到这儿了，理气谈何容易啊？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啊？其实周瑜、周公瑾是脱口而出，人有旦夕祸福，就这口气儿，这口气儿没了，人就完了。说不能说老，你说出老说三寸气散，您这气儿没了，气儿没了可不就没了吗？所以说人的生命就在这旦夕之间，这旦夕之间就是这口气，天地之间那就在风向了，就在风的大小了，风在流动，风不流动花没法授粉，风不流动蜜蜂不能采蜜，风不流动万物不能生长，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人没有呼吸人就完了，人的呼吸就在旦夕之间就完了。所以周瑜是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应该理气，可是人有旦夕祸福，我这气儿理不顺我就要完了，就在旦夕之间，岂能自保，我没办法保不住了。他无心说，诸葛亮可有心听啊。诸葛亮心说，你不相信我，我知道你就缺东南风，现在我拿话扎着你，我看你有什么反应。都督，天有不测风云，又岂能料乎？这点应该学马派哈，天有不测风云啊！我舌头太利落了，还学不好是吧？天有不测风云，你不是说气儿顺吗？天有不测风云，天地之间就在呼吸，就在风流，就在风向呢。天有不测风云，岂能料乎？你的病根就在这儿，没有东南风，你就要烧自己了。说完这句话，诸葛亮再瞧周瑜，周瑜这眼睛本来是这样的，岂能自保？天有不测风云，又岂能料乎？孔明先生，周瑜就明白了，他知道我的病源。孔明先生，既知我周瑜病源，请替我医治。下边都没说出来，您干脆就替我医治吧。好啊，我自有看兵书战策，自有学习医书，而且碰见过艺人啊，这艺人可不是说评书说相声的啊，是艺，奇异的艺。我碰见过艺人，教给我奇门遁甲，我能够看都督的病，就请先生看来。好啊，子敬，请你拿过纸笔墨砚，我给周都督开个方子。啊，望闻问切你都没有，你能开方子？子敬，齐退左右。因为寝帐之内有伺候周瑜的军医官，有伺候周瑜的兵士，让他们都退出去。人都走了，躺着半躺半卧的是周都督，坐着开方子的是诸葛亮，站这儿的伺候的最关心的是鲁肃鲁子敬。鲁肃亲自给搬个小桌来，上边摆上纸，拿砚台研好了墨，把笔笔帽吞下来，添了添墨，请诸葛亮提起笔来。 写了四句话，写完了之后往这一放，都督请看。周瑜用手接过来，在这纸上写得很清楚，欲破曹兵，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写完了之后往上一递，鲁肃还没看明白了，周瑜周公瑾这么一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一个孔明先生，噌下来了。由打床上一蹦就下来，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孔明先生当代奇人。鲁肃这么一看，怎么回事？好了，都督，你且看来。鲁肃、鲁子敬结果这么一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呀，鲁肃到这时候才明白，把方子仍然放在周瑜手里。周瑜拿手接过这药方来，孔明先生，既知我病源，请孔明先生助我周瑜一臂之力。好啊好啊，周都督您请坐。我刚才跟您说了，我从小得见一人，学的奇门遁甲啊，周都督要打算破曹操大兵，必须东南风起，战船已然锁住，才能够火烧战船，烧退曹操83万人马。这么办吧，周都督既然需要风，今天已然17日矣，你看咱们算这日子啊，大宴长江，横槊赋诗15号，然后第二天把刘熙把他父亲灵柩运走，16号观看水师大营，17号打仗。周瑜吐血，赶紧把诸葛亮请来了。现在写好了方子，诸葛亮跟周瑜说，都督，今天17日，明天后天两天准备，请您建一座祭风坛，11月20甲子日我登坛祭风，22日丙烯风止，给您借3天3夜东南风，够用乎？一夜便可。好，既然如此，就请周都督给我派120名兵士，预备旗幡，预备穿戴。我写好了以后交给鲁肃、鲁子敬，让鲁肃前去准备，但是这120人兵士必须听我孔明调动。另外请您派500人跟随鲁肃、鲁子敬，随我前去选择地方建造祭风坛。这时候您说周瑜什么心境？首先得服，没想到诸葛亮知道我病因，还能替我借3天3夜的东南风，有一宿我就把曹操烧光了。诸葛亮到底有多大本事？第二，心存嫉妒之心，说周瑜这嫉妒之心应不应该有，那看站在谁的立场上说。如果站在周瑜这个立场上，对于中国人的性格来说，那周瑜还是对的。因为周瑜为谁？周瑜为了孙权。孙权的哥哥孙策，孙策的父亲孙坚，创江东事业，孙氏已立3代了，而功臣是谁？周瑜、周公瑾，保着孙策创下江东6郡81州的事业，周瑜、周公瑾就想让吴侯孙权坐镇江东，然后溃策中原，到中原以后驾登九五，周瑜做开国元帅，皇上姓什么？不姓刘了，姓孙。站在这个立场上，那周瑜、周公瑾未雨绸缪，他就要除掉诸葛亮啊。虽然曹操是劲敌，但是他现在已然感觉到了，诸葛亮随时都能把我掐死，诸葛亮能耐太大了。但是现在他能借风，就必须得让他借。3天3夜东南风，让鲁肃跟着他前去选地。请问孔明先生选在何地？当然选在舜地呀。好，既然如此，子敬啊， 调齐120名兵士，请孔明先生画上图来，准备什么东西由你去办，我给你派500名精壮兵士陪同孔明先生选择地点祭坛。什么叫坛？堆土为坛。你看您现在要上天坛，说天坛您看哪儿？还得看那圆丘。说祈年殿，那是皇上上香的地方啊，祈谷坛在这一烧香，保佑我们这国家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真正祭天的地方还得上这圆丘。所以说堆土为坛，2天的时间雕梁画栋没得功夫，就把这土堆起来够这尺寸就行，诸葛亮把图画好了。选地方，说为什么叫炫地，您看这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样咱们都知道八卦，八卦变八卦，88、64卦。那么这八卦呢，对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正好对着风的就是巽。那么巽在何处？东南方。周瑜周公瑾把这事情分配给鲁肃了，鲁肃就得问诸葛亮到何处去选这巽地。巽在东南方，而且必须以赤土来对谈。如果说诸葛亮现在说在南屏山，那周瑜周公瑾多聪明，按行话的江松林走船子啊，他就明白了，干嘛非得设南屏山，他跑，他早就准备好了。那周瑜多聪明啊！所以说诸葛亮说了，得寻找巽地，赤土造坛。在周瑜周公瑾这营寨附近两座山，西边是西山，然后东边就是南屏山，你只能选南屏山。鲁肃、鲁子敬、孙令给调好了兵之后，周瑜周公瑾看着诸葛亮，孔明先生就请您多费心了，你放心，3天3夜东南风。10月20甲子日风起，22日丙寅西，恭恭敬敬把诸葛亮送出来。诸葛亮跟着鲁肃调好了兵，带着兵赶紧去选择基地，在哪儿造坛？到南屏山。到南屏山得先试试这土吧，往下一挖，不到一尺，红土出现。其实诸葛亮早就勘测好了，是吧？您想想，临江会的时候，他就告诉刘备：“您别担心我，您走您的。到时候11月20东南风一起，您让赵云在南屏山底下接我。”那时候就准备好了，他得挖土看看呢。他要蒙周瑜，他得蒙个底儿料啊，是不是？那接我都派好了，这是不是红土？他往下一挖，还真是。你说这不是保诸葛亮吗？说真的是假的？那您听《三国演义》都是真的，是吧？我直目瞪眼的说，您就直目瞪眼的听，是吧？选择好了，500名兵，2天的时间要堆这土。说咱们中国呀也奇怪，中国是九五之尊，您看这太和殿9间门脸，5间的进山，对吧？那您看天坛的圆丘，刚才我说了，当中间这块太极石，您往旁边数9块，再往外数18块，全都是9的倍数，连周围的栏杆也都是9的倍数。中国九五之尊，九是单数里最大的一个数，所以诸葛亮这图画得很好，高9尺，分成3层，方圆是24大。您要到北京，您到祈年殿，您看看祈年殿当中这儿的藻井下边4棵柱子。代表什么？春夏秋冬四季。然后再往外第2层柱子12根啊，代表12个月，12个时辰。然后再往外12根代表12个月，加起来呢24个节气。然后再加外边铜制36天罡，铜柱子是吧，3层36天罡。这是中国奇特的数字，所以咱们太和殿也是九五之尊，9间门脸，5间的进程。那么诸葛亮这坛呢，就是赤土堆坛，也是3层最下边啊，就是第3层，诸葛亮得排，把这个坛都摆好了以后，3层立好了以后，9尺高，1层3尺，然后 这坛里头应该怎么布置，坛外头应该怎么布置，诸葛亮就全都让鲁肃一一的帮着就给准备好了，啊，说您背这七星祭风坛啊，我先背我也背不下来，反正大概齐我能给您说上了。其实您要看三国演员味儿，也就这些事儿，底下三层，西边七面白旗摆成朱雀之状，魁不狼、楼金狗、魏土志、某日鸡、闭月乌、司火侯、顺水源，啊，您看我得低头，我得瞄一眼，为什么呢？这么多天才说一遍借东风，恐怕我也怕说错了，是吧？然后西边七面红旗摆成朱雀之状，景岸、鬼金阳、刘土章、星日马、张月禄、一火说、枕水引，这是两边的十四面旗子。然后在南边摆成青旗旗面，绝木蛟、亢金龙、低土豪、防人兔、西月狐、为火虎、积水豹，再往边北边造旗摆成玄武之势，斗木蟹、牛金牛、女土符、旭日鼠、威爷院、石火猪、碧水鱼，四七二十八宿啊，要是按正经念的应该念二十八宿啊。我们说评书的人呢，这个跟老先生学的呢，顺着呢就下来了。从这会儿就说起这北京话来了哈、啊。刘玉达先生写的北京话啊，现在卖的挺火的。这个刘玉达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哈、啊，咱们就坐这屋里说会儿话。其实呢，北京话是分成两种，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我记得我排采桑子的时候，我演这大福晋，瓜尔佳氏，我们的清史顾问、语言顾问是谁？李宾生先生，现在年过九十了，啊，李宾生先生一肚子学问，他就爱跟我们老伴聊天，张嘴叫他叫得顺当着的，建国叫得顺当着的，啊，爱跟他聊天。李先生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口齿不清楚，反正说评书说不了啊。他说话有点乌噜乌嘟的，不是说岁数大了，年轻时候也这样，但是一肚子学问谁也比不了。当时我就跟梁燕他们说过，我也跟北京工人出版社说过，我说你们应当派一编辑老跟着这老先生，他说什么你们都给记下来，将来了不得，没人知道，就得一人知道。确实是李宾生先生一肚子学问，他给我们指导就说北京话分为两种，一种是官话，一种是土话。现在一般说的都是土话，其实官话是什么话？就等于现在的普通话，有档次。这是康熙皇帝亲自传的旨，宗人府的人必须得说官话。所以说呢，他这个古代传下来有他的规律。那么七星坛下边四七二十八宿，咱们就还说成二十八宿，二十八宿闹昆阳。我说东汉演义说惯了哈，老先生都这么说，那咱们就还得这么说。其实这是连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斑马线，文明